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这还不够，又偷偷去跟河伯的夫人嚼舌根，说什么上仙地位尊贵，年轻貌美，你们家那口子难免心猿意马，长此以往必对你审美疲劳云云。河伯夫人没什么主见，听闻此话悲从中来，扯了根绳子就要上吊，闹得河伯府鸡飞狗跳。舆论总是同情弱者的，周遭虾兵蟹将等都指责河伯喜新厌旧，德行有亏，一干在野党反对派还蠢蠢欲动，意欲罗织罪名弹劾河伯。河伯公一个脑袋三个大，对端木翠避之唯恐不及，哪里还敢去见他。因此端木翠土遁不成，水遁无门，气得将桌子拍得砰砰响，大呼三姑六婆长舌妇害人不浅。依着端木翠的性子，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摆不平土地河伯了，索性对开封府的来信不闻不问，全当没看见。直到三个月呼呼而过，才草草回了封信，到此间收妖事了，不日回京云云。开封府上下两月不闻其音讯，去心下惴惴。赵虎更是念叨要择日告假前往晋阳探望端木姐，展昭嘴上不说，每隔几日都要询问门房晋阳可有信道。其实哪需要他询问呢，公孙先生老早就嘱咐门房了。 端木翠的书信一到，立刻回复大人。 因此上收到端木翠的来信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掐指一算日子，端木翠只要路上不耽搁，回到开封之时恰恰赶上过年。彼时众人喜气洋洋，翘首以盼，谁也未曾料到这顿年夜饭端木翠竟是再不曾赶上。回头再说端木翠，在晋阳三月设坛祭天，做法伏鬼，委实累了个够呛，好容易挨到侍壁，正值北方最冷的一月，端木翠最是怕冷，哪还待得住，吩咐了底下收拾行装立马返程。一路上又把土地河伯等数落了个遍，因想着若不是他们误事，现下略施土遁早已回到开封了。紧赶慢赶，这天方到文水地界，当晚投宿在文水县最大的连锁客栈分店悦来客栈之中。本待第二日一早赶路，谁知道晚膳之时，却自邻座客人口中得知明日文水县城的一桩大事件。坦白说，若是什么婚嫁出殡、私奔进猪笼，端木翠是断提不起兴致来的，可偏偏这件事跟端木翠专业相关，术语称之为收妖。端木翠委实纳闷了， 进文水县之前，当时无聊之下，我也曾用排山掌法、九星飞符之术暗暗掐算，这文水县虽非富贵旺地，但也无惊无险、无风无浪，周遭云气平和，细散云静，怎么这也和妖扯不上关系啊？收妖？收哪门子的妖啊？莫非是挂羊头卖狗肉，招摇撞骗？哼，在我面前卖弄收妖，岂不是鲁班门前弄大佛？ 他决定在文水耽搁一日，明日前去会会那所谓的收妖大师，然后当众拆穿其虚伪面具，顺便警醒文水县居民，收妖要认准诸如细花流一样的专业品牌，不能盲目上当。如此一想，洋洋得意，做梦都是笑的。第二日便兴致勃勃前往观瞻，本来还想着若是找不到地方便沿路打听，其实哪用他问呀，满街人流所趋，都是前往本次收妖所在地王大户家中。一路上端木翠混于人流之中，倒是把事情原由本末了解了个大概。事情倒是挺简单的，文水首富王大户的女儿王秀婚嫁在即，突发怪病， 群医束手，君道无救。忽一日，有游方的道士上门，言说王大户家宅上方黑气盘旋，必是有妖作祟，要则即日收妖。当真是一派胡言了。进了王大户家门之前，端木翠特意留意了王大户家宅上方，除了灶房烟囱往上冒黑烟之外，哪有什么黑气盘旋呢？前来看热闹的百姓将王大户家宅围得密密匝匝，争先恐后，一睹收妖壮举。守门的下人只敬罗衣不认人，将大半看热闹的都拦在了门外。见端木翠穿着气度不凡，也顾不得看着面生，竟客客气气地请了进去。饶是经过严格筛选，院内还是拥挤得很，不时有撞击踩踏的抱怨之声。端木翠正往里走时，忽听边上哎呀一声，有个脱了茶盏的年轻小厮不知怎的脚下一滑，便往端木翠这边倒了过来。端木翠眼疾手快，赶紧伸手将那人扶住。那人窘得满脸通红，茶水洒了一身，忙不迭地跟端木翠致歉。端木翠抬眼看时，面前的男子不过十八九岁，虽说穿得寒酸，但面皮白净，眉目清秀，话虽不多，礼数却周到，心中便有三分喜欢，也不怪他冲撞，反拿话宽慰他说： 哎，人这么多，撞到蹭到也是难免，小心些就是。 那年轻小厮先还心下惴惴，见端木翠如此说，满眼的感激之色。恰此时一个小丫鬟过来，见那小厮打翻了茶盏，不满的道： 姑爷，您倒是悠着点儿，这茶水又不是不要钱的。 端木翠吃了一惊，看向那小厮： 你是王家的姑爷？那王秀岂不是你的？ 那年轻人低下头不答话，匆匆收拾了茶盏离开了。端木翠见他后肩老大一块补丁，不由失笑，心下忖道： 怕是我听错了吧，穿着这么寒酸，一个小丫鬟都能对他指手画脚，怎么可能是王家的姑爷呢？ 额寝金锣三响，却是收妖的道士在院中起坛。人群往院中蜂拥而去，端木翠不去凑着热闹，远远地寻了张椅子坐下。有人过来替他斟茶，抬眼看时，却是方才见到的那个年轻小厮。 哎，又是你啊，方才那小丫鬟怎么称呼你做姑爷？ 那小厮似是十分犹豫，良久才低声道： 在下梁文琪，王家长女王秀，确系小生魏国门的妻子。 哦，原来是梁公子，怎么敢劳动公子为我斟茶？ 无妨，我原本就在岳丈家中做些打杂之事。 端木翠如坠云里雾中，明知不该问，还是没忍住。 你既在王家打杂，那王老爷怎么会将女儿允了你？ 先前梁文琪撞到端木翠时，端木翠不但没有恶语相向，反而温言宽慰，因此梁文琪对他怀了三分感激之意，听他如此问，也不觉为侮，勉强笑道： 先是定亲之时，两家上是门当户对，后来家父遭人构陷，在下唯有投奔岳丈。 说到后来，面露伤感之色，声讥不可闻。端木翠听他开口说先时结亲之时，便已猜了个大概，彼时门当户对，自然乐于结亲，现下一方家道中落，另一方自然就露出悔亲之意来。虽说碍于颜面收留梁文琪，但是作践他做些下人粗活，料想梁文琪在此处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日后这门亲事做不做得数还说不定呢，不由有些愧然，于是将话题给岔开。 哦，哎，这王家小姐生的什么怪病啊？大夫竟瞧不好吗？ 提及王秀，梁文琪眉宇间更是拢上忧色，摇头道： 也不知秀妹是怎么了，入冬就卧床不起。我几番想去探她。 端木翠听他如此说，便知王家人必然不允他去探王秀，也不知该拿些什么话来宽慰他，倒是梁文琪微笑道： 姑娘且坐，我去别处斟茶。 端木翠心中五味杂陈，捧起茶碗慢饮。那道士原本哼哼哈哈，不知念些什么咒语，此际忽地提高声音大喝道： 神师杀法，不必豪强，先杀恶鬼后斩夜光，河神不服，河鬼敢当，急急如律令，刀去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